第四十四集，德鲁伊的世界之怒。眼看着泰兰德被掳走，这样的打击实在太过沉重。马法里奥跌倒在地，无心理会四周的战斗。他再次击败了萨维斯，确保帮助燃烧军团入侵的幕后黑手再也无法用那双邪恶之手制造出更大的祸端。可这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他失去了泰兰德，更糟糕的是，如今他落入了那些恶魔的手中。马法里奥再也无法忍住泪水，甚至没有留意到天色已经格外昏暗。马法里奥只知道自己失败了，失败了。天上降下雨滴，回应着他的眼泪，雨水越来越急。奇怪的是，似乎只有马法里奥一个人没有感受到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的威力。闪电霹雳，惊雷轰隆，一如他混乱而黑暗的心绪。现在他终于明白了，在他心中只有泰兰德一个人，然而早已于事无补。狂风呼啸，似乎也在缅怀着他失去爱人的伤痛。长在山顶的那棵新生的大树被风吹得摇摇晃晃，然而悲痛欲绝的马法里奥却俨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终于有个声音打破了他的绝望。起初怒意从他脑海深处迸发，接着又在他的双耳内大声回响。马法里奥用双手捂紧耳朵，试图不去理会，继续在哀伤中沦落。可那声音却怎样都难以消散，越来越大声地呼唤着他的名字。 马法里奥，马法里奥，你必须从这悲伤中走出来，快呀，否则所有人，所有的一切都要跟着你陪葬。 他认得这个声音，尽管他在竭力与之对抗，却还是无法将他屏蔽。那急切的语调总算是把德鲁伊从情绪的泥潭中拖了回来，迫使他看向外面的世界。一场自然天灾眼看就要将他席卷，大雨以万物难挡之势从天上降下。令他费解的是，除了他之外，似乎只有那棵新生的大树对这场肆虐的风暴无动于衷。马法里奥刚想开口问问是怎么回事，风暴突然打在他的身上，地狱般的倾盆大雨抽打着他的身体，直打得他在泥泞的大地上跪下来。这时狂风暴雨之中，有个巨大的身影向他靠近。马法里奥抬起头，发现一个长翅膀的庞然大物正在飞向他。他想起了女半神艾维娜，不知那是不是他的亡魂形态。但马法里奥并非是他的同族，料想他应该不会为他破例赶来。 马法里奥，呆着别动，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很难集中精神，我可不想失手把你碾碎。 考雷斯特拉兹抬起一只巨大的龙爪，将马法里奥提到空中。红龙英勇无畏地对抗着暴风雨的侵袭，但他每移动一寸显然都费了极大的力气。马法里奥感觉到红龙的状态不是太好。事实上，考雷斯特拉兹能在和奈萨里奥的战斗中存活下来就已经是堪称奇迹了。随着他们向上攀升，马法里奥渐渐看清了下方的形势。暗夜精灵和恶魔双方都在奔逃，恶魔们正在朝着被奈萨里奥破坏的那片区域撤退，暗夜精灵则是反其道而行之。两股兵力都在对抗着同一个刚刚闯入战场的致命敌人，制造着泥石流和各种险恶地形的大暴雨。一座高耸的山丘轰然倒塌，碎石砸在一群邪能卫兵身上。一头夜刃豹从山脊上滑了下来，它锋利的爪子在柔软潮湿的土壤中发挥不出半点用处，带着背上的骑士摔下了山崖。在这场天降横灾中，马法里奥发现有个小小的身影正在朝他刚才所在的位置艰难地行走。泥浆倾泻在那个暗夜精灵小女孩的身上，几乎掩埋住了她的半截身体。在她的头顶上方，一大块松动的山石摇摇欲坠，眼看小女孩就要性命不保。在她手中仍然紧紧握着一把弓。 等等，看那边，考雷斯特拉兹，去帮帮他。 卡 考雷斯特拉兹毫不犹豫地调转方向，朝那个狼狈不堪的小女孩冲了过去。小女孩仍在不顾一切地使劲迈步，甚至没有留意到巨龙的出现，直到考雷斯特拉兹的利爪将她抓紧，带她脱离险境，她才发出一声尖叫。 我不会伤害你的， 别害怕。 泰兰德大人呢？他在哪儿？ 马法里奥摇了摇头，一脸垂头丧气。女孩见状也啼哭起来，然而即便如此，她也没有松开手里的弓。马法里奥将注意力重新汇聚到这场暴风雨上，意识到它形成的太过突然，绝不会是大自然的手笔，可看上去又不像是燃烧军团或是其他族人干的。就算是伊利丹，也绝不会让局面失控到这种地步。他向上望去，料想黑龙也许会折返，天上却没有奈萨里奥和那邪恶圆盘的影子。那么引起这场天灾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他对考雷斯特拉兹说出了心中的疑惑，但考雷斯特拉兹同样大惑不解。没想到一个抓紧龙颈并在闪光金色护盾保护下的身影却回答道， 是你啊，是你啊，马法里奥，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 啊。克拉苏斯你也在，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场暴风雨源于你的痛苦，德鲁伊，反映着你的绝望，要想让所有人都能活下来，你就必须亲手结束它。 你这是在说什么疯话？ 尽管他嘴上这么说，马法里奥却觉得这场风暴很熟悉。他用塞纳留斯教他的方法，用意识去感受整个大自然，被自己的发现吓了一跳。真正可怕的不是这场狂风暴雨，而是连他也看出自己确实是始作俑者，是他的悲伤和沮丧酿成了这场灾难。结果受到打击的不仅是敌人，就连他的战友们也跟着遭了殃。我竟然跟那群恶魔和那条黑龙一样罪恶，马法里奥暗自想到。克拉苏斯肯定是察觉到了他的念头。 马法里奥，别让这种情绪淹没了你的理智，这是一场意外，你必须用情绪的力量去打败敌人，而不是制造毁灭。 那又是为了什么呢？马法里奥又想起了被燃烧军团接走的泰兰德，没有了他，一切变得毫无意义。然而最终帮他摆脱这些黑暗念头的正是泰兰德，他不会希望看到万物随他毁灭，必定会竭尽所能地保证族人的安全。马法里奥让他失望了，倘若任由这场风暴肆虐下去，甚至会愧对他们的过往。他朝那个豁出性命想要去救泰兰德的小女孩看了一眼，她是那么幼小，甚至还不配当个新手祭司，却使出自己的全部力量，想要用手里的那把弓去跟萨特和恶魔们拼个你死我活。想到这里，望着他那啜泣的脸庞，马法利奥对泰兰德的感情变得愈发强烈。他不再犹豫，凝视着暴风雨，将意识汇聚到狂风和浓云，乃至形成这场天灾的所有自然元素之上。狂风仍在呼啸，大雨继续倾降，但在暗夜精灵溃逃的方向上威力渐渐减弱，在燃烧军团所处的那片被奈萨里奥破坏的大地上则是越发猛烈。马法里奥用精神引导着自然之力，要让这场灾难席卷恶魔大军。他们头顶上空的雨势渐小，暴风雨朝着新艾萨利的方向横扫而去。马法里奥松了口气，他成功了。马法里奥在龙爪里瘫软下来，他听见克拉苏斯在龙背上大喊， 干得好。 他做出的这番成就能让自己感到甚是骄傲，就连塞纳留斯必定也会以他为荣。然而马法里奥心中却只有自责，后悔没能救出泰兰德，这才是他最在乎的成败。